好，星期二得到。咁啊，今日咧系几多号啊？其实今日系录影嘅 九号今日。 九号重阳节， 重阳节， 所以留翻拜山节讲系啱嘅。 系。咁我哋出街系会喺十一号嘅，因为咧星期二啊嘛。咁但系我哋系因为假期关系咧，就提早就喺星期日咧就录音啊，就唔系录影吓。咁啊，今日咧就亦都系两位主持，两位嘉宾就二拖二吓。咁啊，有我啦， 大肥， 跟住有大肥，跟住另外有两位嘉宾啦。嗱，一位咧就系嚟咗两次啦，今次嚟第三次，咁希望佢得闲都继续嚟啦吓。刁拔， 刁拔，系大家好。 咁啊，另外一位新嘉宾。 阿南 系 多指教啊！ 好咁啊，嚟紧都会，我哋都会睇下多方面咧嘅嗰个配合啊，即系唔同胆拖唔同嘅脚，试下嗰个反应，睇下会唔会即系试一个最好嘅效果出嚟啦吓。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话题啊，头先饮茶嘅时候都讲咗好多啦。咁啊，我哋第一节一定要讲咧。其实系最紧要就系记住，听众们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呢啲梗系最大嘅事啦，系咪？咁其他啲小事就梗系一阵先讲。 我哋距离一万仲有几多啊？ 仲有少少啫，仲有四千几啫，争四千几就到一万啦。即系当时嗰啲华探长话，我副身家争斗拎就过千万啦，就俾人传过亿先同我讲，系嘛？咁我当然我哋距离过亿有少少距离嘅，仲未到住吓。咁啊，最近嗰、那个节目走势咧，亦都算系过得去啦，即系嗰、那个收听人数啊，各方面嘅反应都差唔多，都唔错。咁啊，亦都啲网友有 PM 我哋，向我哋求助，向大肥求助。咁啊，亦都有啲唔同嘅查询啦。咁我哋咧，尽量喺有机会，我哋都会喺节目度答嘅吓。 咁啊，你俾我讲先。或者咧，我喺星期二得到嗰度，或者喺 YouTube 嗰度咧，我睇下点样联络你哋咧。其实我近期联络咗四五个，有个越南，有个缅甸，有个广州，有个咧喺新加坡，咁咧有两个系上海。咁咧，佢哋好叻，佢揾到我，竟然揾到我，我咁佢哋有啲问题问嘅，咁我哋私下用微信又好，用 WhatsApp 又好，或者电话都通过几次，即系都可以倾下嘅。咁你我应该仲有两个人揾过我嘅，咁我可能各下个礼拜睇下点样联络佢两个，睇下啲嘢点样倾啦，咁样。 嗱，咁啊，我哋而家即系最啱啱呢一个礼拜其实发生嘅事咧，其实最主要系咩咧？都系不外乎嗰两三单啦吓。咁啊，上个星期呢、這个香港叫做咧八锅乌斯登胆，黄之锋得翻八锅嘅乌斯登胆，突然间咧就去咗一转泰国曼谷之后咧，就极速充电啊， 差咗 电啦！呢支乌斯登胆突然间变翻 大光灯， 变翻大球场嘅强力大光灯，咁啊嗰个光芒咧就重现啦吓，因为咧喺澳喺。呢、这个曼谷咧就俾个军政府咧就扣留咗十几个钟头啊，期间就话要住臭价啊，咁啊，即系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咁就有好多方面嘅嗰个解释啦，即系说法啦吓。咁、啊、我哋咧先从咧香港嘅说法先，因为嗰日咧当日原来就系呢个袁国强就访问 同日访问， 咁啊黄之锋只系搭凌晨班机去曼谷啫，其实凌晨机去曼谷都几辛苦， 系冇错， 好辛苦，因为曼谷咧话就话系不夜城，但系咧你凌晨落机咧其实冇乜地方去嘅，啊想去揼骨又冇。收咗档噶啦，冇得揼骨噶啦。 过咗两点冇。 系啦，甚至乎就算你去叫鸡都冇得叫嘅，好似都收到工嘅。 佢应该系贪机票平，因为佢个搭嗰个系咩？阿联酋航空。 阿联酋航空系啊，做特价。 啊， 应该系做特价系啦。咁你都知道黄之锋而家唔系做议员啊嘛，冇92,000，悭少少应该嘅，唔应该唔应该。 好似话佢会做助理。 助理有几多钱咧、啊？都十年咧，最多咪两鸡系咪？ 冇啊，芒果佬俾7,000咋。 啊，咁 半价，大佬你睇你跟边个咋？ 佢仲要读书咧，佢唔会全职做噶嘛。 兼职 3,000，一半7,000仲一半3,000。 3,000啊，过分啲，边有咁无良噶？最低工资加到34.5啊，而家。唔能够咁无良嘅，嗱，咁我哋咧要认真啲去研究一下。 香港咧，我當時第一時間俾我印象係乜嘢咧？啊，你依個袁國強冚家產啦！你喺香港做唔鳩死黃之鋒，因為黃之鋒嗰單嘢打甩咗，唔撚使坐監。你哋律政司仲要上訴，要求人哋即時入獄。啊，你依條冚家產，梗係喺香港咧做鳩唔到人哋，就洗還手。 佢泰國玩佢， 泰國佬咧就喺度喺嗰邊做鳩佢。我當時第一時間就咁認定。咁啊，後屘咧。其实都冇证实我错嘅，因为而家咧，我哋唔能够排除呢个可能性嘅，因为你知袁国强咧上任咁多年，除咗好事之外，乜都做齐噶啦，可以话大陆叫佢废佢就废，叫佢舐佢就舐， 嗰个系上帝嚟嘅，系咪？ 所以点解高登叫做强国元咧？猿人嗰个猿， 系啊，强国元啦， 猿人嗰个猿， 即系佢咧，系舐到好离谱嘅。即系咧，嗱，你谂下啦，几个后生仔，一个黄之锋，跟住一个 罗冠聪， 另一个好似系岑武辉定系乜鬼嘢啦？ 周永康， 周永康系啦。咁佢哋咧，即系后生仔，人哋法官都话佢唔应该入狱，即系都系就咁算啦吓。咁佢都唔得，仲话要去上诉，系嘛？有咁无耻嘅人，佢系绝对做得出呢啲嘢嘅。 或者唔系佢，或者唔系佢无耻，其实可能咧就系佢都要。即系扮下嘢都要交差， 交差。 因为话俾人听咧，就系我哋做晒嘢噶啦，不过搞唔掂咋。香港啲法官唔听我点咋？ 系，哦系啊，都可以咁讲啦。即系上向上 面交，都要同啲蓝，仲要同啲蓝丝交下差嘅。 向上面交。 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嘅话，郭佩凡要喺立法会嗰度话，警察拉人，法庭放人， 法庭放人。 啊，佢费事咁，费事俾你讲啦，系咪？ 喂，根据呢个无线嗰套律政强人咧，律政司好捻得闲噶，佢啲律师日日上嚟开会摸底噶。系咪摸完底就唔撚使告噶咯？系嘛？喂，我睇亲，喂，啲人就话我系低黑 fans， 喂，真系嘅，因为咧我系要有责任去监察呢套剧嘅，因为咧我哋有个网友 PM 我就话咧个编剧系佢老友，叫我哋俾下意见，咁一俾就即系唔俾就自可啦，一俾上嚟梗系比较认真啲去监察噶啦，系咪？咁就会发觉咧呢套剧系非常之有趣嘅吓，嗰啲律师嘅 创作剧， 嗰啲律师嘅权利咧，基本上咧接近律政司嘅权利噶啦，个个都好捻大嘅，一单 IPO 几钱上市4蚊，佢都可以搞到，系嘛？跟住喂，佢做埋投行嗰份啦，做埋摩根士丹利嗰份啦，系咪？咁啊，非常之有趣啦！嗰、那个律师系嘛，那个权利大到，跟住仲有啊，引入一个投资者好出名嘅，可以升到6蚊啊！哇，有啲咩行业你个 IPO 系嘛 ，PE 突然间多咗50% 都有人买啊！哇，好卵犀利，仲劲过摩根士丹利，系咪？咁啊，即系依单嘢题外话就唔好讲啦。咁啊，我哋讲翻咧，呢个黄之锋佢去到泰国呢单嘢啦，香港嘅角度就咁讲，佢就话唔关香港事嘅，亦都唔关大陆事嘅，即系可能双方嗰个翻译问题啦。因为泰国讲嗰个方案，即系讲嗰个版本咧，同中共讲个版本就唔同嘅。咁啊，泰国讲咩咧？ 泰国咪讲话系信中方要求， 系啦， 吓系将佢 中方咧就发唔知乜嘢信件俾佢，定系通知佢，意思就话唔俾黄之锋入境。咁咧就阿强国元就话唔系嘅，翻译出错，全世界嘅翻译都错晒，大家都唔系好识泰文，泰国人又唔系好识讲中文， 包括啲国际通讯社，知名国际通讯社在内，全部错晒， 全部错晒，唔怪得佢嘅，因为泰文咧，好多人唔知泰文系有46个字母嘅，学泰文系难过学英文嘅，系难过学广东话嘅，所以咧有时翻译错咗真系唔出奇嘅。系咪？即系咧，即系啲人喺度讲翻帮嗰个雍正翻案啊嘛，全位于四王子，系有时写错多咗一画啫嘛，全位14王子系嘛，就改成于吓，即系类似嗰个版本啦。 不过可能系咁，唔系嗰啲通讯社翻译错误，系袁国强嗰个翻译错误。屌你系， 即系佢都俾人水咗。 系啦。嗱，泰國巴育咧點講咧？啊，呢個總理呢個係一個喺個軍方嘅總理嚟嘅。 泰國總理係中國駐泰國省啊嘅一個行政啊，應該算係省長咁上下啦。啊，而家泰國咁嘅做法，肯定係中國嘅 中華人民共和國傣族自治區。 唔係傣族，嗰個暹羅。暹羅應該攞翻，因為如果你叫復興中華帝國咧，嗰個係暹羅自治區。 系啊，咁啊，将来如果要收复埋越南咧，嗰度就系安南自治区， 或者交趾省， 交趾系啊，交趾省，交趾系啦。咁啊，哇，好多变咗好大个版图，好捻大喎。咁啊，爪哇咧，仲有爪哇行政区咧， 唔系喎， 仲有朝鲜咧， 吓，佢真系讲得啱嘅，佢都话啦，巴育话系佢系俾中方嘅人员带走噶嘛， 系啊， 系啊，大佬，中国嘅人可以喺泰国执法， 我从来都可以，因为咧，我睇翻 海嘛，仲有个， 我哋上一次我哋已经讲过啦嘛，因为泰国咧系从来都系协好同中国系十分之友好嘅，中国嘅人员咧可以喺随时喺泰国执法嘅，系咪？上次已经绑咗个桂文海走啦，桂文海系拎住咩啊？ 瑞典公民嚟嘅， 瑞典护照喎，瑞典公民嚟嘅， 所以咪俾佢入境咯。黄之锋因为揸住我哋香港特区护照系中国嘅一部分，咪唔俾你入境咯。咁呢个有差异噶嘛？ 但系如果你揸 BNO， 佢入唔入到境咧？ 哦 ，BNO 就好难讲啊，应该都入到嘅。因为英国到时系英国护照， 入到境你会做啲咩咧？ 咁咪坐洗头艇 咯。入唔到境就可能冇事啊。入到境，系、哎、你知道黄之锋好惹火噶嘛？入去差馆又俾人揸春袋，哇！喺泰国分钟俾人鸡街埋咁，即系呢样嘢真系大镬。 所以咧，佢咧就证明咧，黄之锋咧系真系中国香港嘅公民或者市民或者居民，因为点解咧？系。冇受到呢个外国护照嘅特权，因为咧外国护照特权已经入咗去坐咗西游艇啦，就因为佢本身唔需要，遣返嚟，遣返嚟， 因为佢仲系揸住特区护照， 即系好彩啫， 系好彩啊，因为承认咗佢中国人啊嘛，咁你遣返你中国嘅地方，即系香港，咁咪冇嘢咯。但系嗰两个系外国护照嚟，外国人嚟噶嘛，咁你要拉佢翻去中国受审啊嘛，咁咪要引你入咗去，然后之后。坐西游艇过咯， 即系请君入澳， 冇错啦，所以有分别。 打开个茶煲，打开嗰个炖盅啊！哎呀，而家炖紧啦， 啱晒。 系啊，里面有花旗参，你自己跳落去。 系啊，黄之锋好彩噶啦，好彩佢真系冇申请 BNO 啫，唔系真系大镬啊呢件事。 BNO 咧，佢出世嗰年好似都唔申请得噶啦， 啊都得都得，佢96年出世啊嘛， 九七年之前 得啊，仲得噶。 啊，所以好彩嘅，真系好彩， 真好彩啊！唔系，同埋咧 ，BNO 究竟有冇用咧？大家网友有啲人话，你 BNO 有用，有条閪用咧，有个 揸瑞典护照都搞成咁啦。 02年有个就系揸咗 BNO 一样喺泰国俾人哋拉捻咗翻大陆啊！冇分别嘅，你揸 BNO 呢句说我醒起，佢讲咗句说啱嘅。唔理你揸咩护照，首先你系中国人，你揸咩护照冇用嘅，因为我哋外交部讲咗，王毅讲咗，首先你系中国人， 系啊， 吓咩新闻都唔系，系首先你系中国人，你黄皮肤黄面孔，啊流紧中国人嘅血，啊所以你系中国人。 你啲说话同骆家辉讲啦，阿骆家辉系嘛，首先系咪中国人，你问咗先啦，系。 唔系，仲有啊。而家喺呢个喺日本咧，就有呢个廉房咧。 哦，系喎，廉房系台湾人，人系中华民国人。 唔系台湾人，唔系中国人咩？ 吓，首先你系中国人。 哦，唔系喎。 呢个逻辑嚟噶，你首先你系中国人。 首先佢话台湾唔系中国人咩？佢第一件事就会讲呢啲噶啦。 严格嚟讲就唔系噶啦，因为我哋读历史咧，台湾基本上从来未受过中共统治。 系。 未呢个未嘅。 呢几百年嚟咧，基本上咧系中国咧系中华，除咗受中华民国。对上嗰个咧就系大日本帝国，在上面对上咧都系大清帝国。 大清 唔系对唔住，大清唔系中国，佢系外族入侵，仲系吞并咗我哋中国。 唔系咧， 佢系满洲国啫。 系咧，满洲人。 佢历史系咁， 佢会计噶，因为佢话中国有46个民族，其中包括呢个满族啊嘛，咁啊计数噶啦。 喂，咁你唔可以咁样讲喎，我哋46个民族，虽然话啫，我哋好多呢个俄罗斯人喺我哋。中国居住过都好多，系咪啊？ 咁你呢个 俄罗斯系咪属于我哋嘅咧？ 咁对于佢嚟讲系噶，因为有俄罗斯族，有哈萨克族，有乌兹别克族， 系啊， 冚唪唥都计噶。 所以即系全世界都属于中国嘅。 啊，佢系想 嗱，如果当年40年代咧，日本仔成功侵华咧，就 大和民族都系噶啦， 发展埋咧中国有57个民族，包括大和民族噶啦，呢个一定嘅。所以咧当时系好庆幸日本冇成功吞并中国，如果唔系咧，而家你会见到东京啲人咧随街屙屎噶啦，即系好庆幸，即系对日本嚟讲系一个天大嘅喜讯， 同全世界都系，因为起码我哋去到大地方比较干净啲、宁静啲嘅地方，啊，令到我哋。在中国的香港人有啖气唞下，是造福全世界。 所以呢我哋好扯太远的话题，咁讲翻黄之锋啦，呢个 我当时喺度谂咧，其实嗱，我有听我哋节目都知道咧，黄之锋有一盏太阳咁嘅光芒嘅拥有一个无上光芒嘅，突然间好似喺经历过一个本土运动之后咧， 拆大台之后 系啦，得翻嗰个白火乌丝灯胆咁嘅光芒，同埋微弱到不堪。 系啦， 坦白讲，佢去泰国真系冇人知嘅。佢讲完嘢，翻翻嚟香港。再去淡仔食完雲吞麵啊，食完嗰啲過橋米線，都冇人知道黃之鋒去泰國噶嘛？照計係咪？ 係啦，冇錯。 點解要咁大動干戈咧？即係咪大陸政府戇撚鳩嘅咧？明知道佢喂已經熄盞燈熄咗㗎啦，你唔好喂唔掂喎，屌要加啲計憂落去喎，等佢攤翻著苦計先得喎。 睇呢次立法局選舉已經睇到㗎啦，嗱諗住選三區，到尾選去選一區，都危高危到不堪，跟住要大家千方百計臨票內先保住羅冠中嘅一席。 系啊， 如果唔系真系大镬，咁罗冠中系咪受到黄之锋嘅票呢？可能都未必系。 冇嘅，系雷动。黄之锋完全发挥唔到功效喺今次立法会选举，啊、完全咧坦白咁冇人提过，报纸冇人讲。 我话呢件事其实睇翻即系我嘅逻辑判断啦，唔好话屌你谂又收到风嗰啲啦，摆到明系泰国人擦鞋擦错鞋。 嗱，调翻转头咧，我又觉得唔系。点解呢？因为佢哋将 list update， 点解唔 update 呢？佢哋以为而家黄之锋仲系一两年前咧叫时代杂志封面嗰个黄之锋，佢哋唔知道香港嗰个世代转得咁快嘅。啲人话噶嘛，一个礼拜两个世界啊嘛。而家真系香港，即系呢个时候系讲当年香港一日跌两千点，一日升两千点嗰个年代啦吓。真系一个礼拜就变咗两个世界噶啦，隔一隔就变唔同晒噶啦，系咪先？点解黄之锋系一个已经系基本上冇人注视嘅，或者嗰个政治能量已经几乎消失殆尽嘅时候，突然间去澳门充咗电咧？唔系去曼谷充咗电咧？原因就系咧。曼谷嗰个咧，唔 update， 唔掌握香港嗰个嘢，呢个咧其实系怪罪香港政府。你而家无端端帮佢充咗电，系咪？而家黄之锋有人提翻， 佢 之前真系冇人讲噶，个嗱梁天琦一出嚟就有人讲，黄之锋系成年都冇人讲噶啦，近呢一年完全喺好似喺社运圈 消失咗。尤其佢学文思潮散咗 band 之后，学文思潮呢四个字已经真系 冇噶啦， 退咗潮噶啦， 退咗潮噶啦。咁但系呢个泰国政府佢仍然咁做咧，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嘅。首先，佢哋手上嗰张 list 唔 update 啦，呢个要香港问责啦，系咪？你哋即系点讲啊？一个基本上都就嚟玩完嘅人，你哋突然间挞翻着佢裤计。第二咧， 大陆俾嘅呢个张 list 应该系香港俾嘅， 好难讲。 大陆都系根据香港嘅香港嗰个名单啫。 但系问题，大陆根据香港名单，你知道香港啲人做嘢又系拆嚟拆唔切嘅啦。佢俾咗上去之后唔会掹翻落嚟噶嘛？ 大陆应该系佢俾张 list 就叫你俾佢入境，跟住佢拉佢噶嘛？点会仲拒绝出去咧？就肯定系香港俾啦，个逻辑唔啱啊！大陆从来都唔会叫泰国人俾你入境噶嘛，次次都系你入咗境，跟住佢 洗头领 翻啦噶嘛， 系啊， 系咪啊？点解黄之锋咧就肯定系泰国佬擦错鞋，而嗰张 list 系香港俾佢嘅？ 系 啊，呢个先至系逻辑嚟嘅。 嗱，咁啊，另外仲有第二个方面咧，你泰国佬咧，其实今次黄之锋嘅出席咧，就系佢嗰个学运啊，镇压40周年。咁因为我哋好多香港人其实都唔知道嘅，就系咧40年前原来泰国发生咗一场接近系六四屠城咁嘅一个血洗大学生，佢系冲入去用机枪扫射啊，跟住又用打啊，亦都系伙同咗啲右翼嗰啲人去嗰度打佢啦，系嘛？咁啊啲学生咧系俾有啲有个已经死咗噶啦，俾人吊咗喺棵树嗰度，都继续俾人用接凳打嘅。咁你睇翻咧，基本上泰国有一段咁黑暗嘅历史，咁而学生咧。去悼念呢單嘢咧，就請咗黃之鋒嚟，就係、是、一個導火線嚟嘅。本身咧，我覺得應該都係咧，係泰國方面咧想做，咁而大陸咧，亦都未必會有咁嘅，亦都可能唔會，即係肯定唔會話唔俾佢入境嘅。調翻轉頭啦，如果你想捉黃之鋒，想要黃之鋒消失就好容易嘅，你都知道啦。你反而俾佢入境，跟住咧喺酒店度搞鳩佢，係咪？點樣搞鳩佢 啦？即係冇關係噶嘛，你泰國嘅咩嘛？啊、但你退翻嚟嘅时候就唔系关中国事啦。 系啊，即系呢单嘢咧，好明显咧系泰国政府唔想俾佢入去曼谷，甚至乎入境泰国，喺嗰个泰国成为一个宣传反军政府，又或者咧将呢单嘢重提。 然后巴育咧就乘机老屈大陆。 系啦、 即系咧就纯粹 推卸责任， 就将个责任推 卸咗 去大陆， 卸咗波卸咗过去。 大陆咧亦都唔出得声，点解咧？ 下次 你唔可以话今次唔关我事啊，上次我系上次啫嘛， 我系上次桂文海单关我事，咁唔会咁讲啊？ 唔会咁讲嘛？喂，上次嗰单就系我落柯打榜嘅啫，今次唔关我事喎，咁啊唔会出嚟咁否认啊嘛？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好明显就巴育咧就有政治智慧啦，呢啲叫政治智慧， 冇错， 就屈鸠你共产党系嘛？还定你共产党死猪唔怕滚水落，你个名声名声都臭开嘅咧，都唔怕啦。 但老实讲，呢单嘢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如果冇即系遣返黄之锋咧。是香港人是没什么人知道泰国当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 调回转头他是提醒了香港人。因为呢他其实 不介意你出面的人怎么看，最近他里面的人怎么看嘛。其实每一个独裁政权都是这样的。他你出面的人讲到天讲 到天冧落来都没所谓，他们里面的人不讲就可以了。 啱啊，而亦都不怕你，因为他知道你们香港人大陆人身体很诚实的。他拉了桂文海，拉了黄之锋。咪赵海，我今年去咗两次啦，本身计划去第三次去补 嘅。有一个团冇去，低俗嗰个团即刻 cancel。 哦，佢唔够人啫，你唔可以咁讲。 唔系佢话抗议泰国，所以唔搞团。 系啊，订晒飞机票，各样嘢边个揞钱啊 ？Baby 妈揞钱啊？ 唔知啊。 酒店嗰啲订晒过晒数，点点啊？ 嗱，订咗飞机票咧，基本上冇得退嘅。 系啊， 因为我啱啱我有亲戚去印尼，去唔成咧，系冇得退嘅。白事嘅啫， 系啊， 边有可能啊？讲出嚟大家心照啦， 唔够人就唔够人啦，唉，做呢啲戏又冇乜意思嘅， 系咪仲好咧？有个籍口，有个金牛批俾佢落台， 系啊，诶，同巴玉一样，屌你识射博啊，即系屌你老味，即系同一种型号做人嘅嘢。 啱，咁啊，呢个巴玉其实都系一个有政治智慧嘅人啦。 不过咧，讲翻啦，嗰日一出事咧，我瞓唔着啊，我瞓唔着。 你惊佢惊佢有事系嘛？ 唔系我。我因为我曾经即系经历啦，我咧曾经我喺大陆翻香港，半夜十二点喺旺角过关嘅时候，突然间锁路，我就系运咗笪比佢更少嘅地方，挨咗六八个钟，因为问极问唔到发生咩事，跟住卒之咧就喺呢个珠海咧警车嚟，然后接咗我去珠海。关于我曾经有啲事未解决到，嗰八个钟头，其实咧个人咧个人嗰个精神压力好大嘅，即系嗰阵时我四十一二岁，但系你而家调翻转，黄之锋十几岁，其实真系好得好嗰、那个 二十岁，即系你承受个心理压力咧，你唔知道对方会做啲对你做啲乜嘢， 亦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因为嗰啲系太仔嚟啊嘛，你唔知道做啲乜嘢噶嘛，系咪先？ 唔系你 香港，喂你香港啊！差人无端端你俾两个唔知系咪差人嘅物体塌咗喺度啊！你都惊俾人，你都惊你生命受威胁啦。 喂，你点知唔会坐洗头艇噶？ 唔系啊，因为你仲有前居可鉴，你唔知道，因为呢个极权国家冇人知道会发生咩事，同埋我喺呢度究竟我会点样？喺香港安全好多，我话俾你听嗱，我又试过，又系过落马洲，一翻香港锁电脑，跟住咗落马洲警署，然后咧就派人运臭格掟咗我荃湾警署，因为我知道我喺香港啊。我在香港，我知道我有更大件事我都会可以离得开。黄之锋同我的心理压力是完全一样的。那十零个钟是很大的，因为你没办法，你言语不通，你讲人家不睬你啦。 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是人家是不使他可以不能理你嘛。你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嘛。可能在这里可以两年的。系咪先？你点知啊？系嘛？不过佢因为咁样，佢都话晒都系国际人物，系嘛？如果你话个名气冇咁大，喂，随时塌你两三年，你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啊， 跟住咧，喂，大陆好多哪吒手段，泰国一样可以做得出嘅啫。 一样，根本上大家都系极权国家，系咪啊？不过你是军政府，军政府就听太皇讲，系嘛？太皇嘅家族最贪，咁你大陆就一样。其实完全都一样，系嘛？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有呢个咁嘅国家，你嘅兄弟都系咁，即系你中国共产党就有你泰国军政府。 哦，一样啦。以前就缅甸军政府支持嗰个丹瑞，系嘛？一样嘅，即系总之佢哋咧嗰啲型号都系好接近嘅，啊，全部都系嗰只嘅。啊，咁你嗰啲臭味相投，所以咪话中国人民嘅老朋友咯？边啲啊？咪津巴布韦嘅穆加贝啊，跟住就系嗰、那个以前嗰、那个死咗嘅卡达菲啊，本阿里啊，全部都系 有，仲有 早年咧就全世界佢叫做朋友滿天下，但全部喺阿爾巴尼亞。 係 嗰陣時就係咧救濟阿爾巴尼亞嘅時代，哦、就係嗰個霍查。 霍查係啦， 所以越南開始民主選舉，咪即係脱離你呢個集團咯。 哦喂，越南就脱離咗好耐，根本就唔 即係咁講 咗好耐㗎啦。越南以前唔係，以前大佬幫佢好多噶。 大陸嗰啲係聽俄羅，聽蘇聯講啫，佢唔係想幫佢嘅， 幫佢反咗面啫嘛。 咁我哋又扯太遠啦，要扯翻嚟香港啦。咁香港依單嘢咧，其實都牽涉到即係你見黃之峰塌翻著啦，都好過即係調翻轉頭咧，對佢嚟講係人生嘅歷練嚟嘅，又起碼學到一樣嘢咧。因為依啲國家咧，我哋可以去，佢真係唔可以去。因为今次咧，你执翻条命， 所以咧， 佢唔俾你入境，你好彩啊！ 系啊， 如果俾你入境，佢可以做啲乜嘢啊？ 唔知噶， 大家要睇一出港产片，叫做《强奸》，系边个做咧？马德钟做嘅，马德钟同朱茵，大家上网查下啦。 佢嗰套叫做《制服诱惑》， 系啦，《制服诱惑》，因为佢系强奸之 嘛。哇！你两个真系啊？ 点解咧？嗰阵时嗰个马德钟强奸咗个学生妹，跟住迷晕埋一个学生哥。帮个学生哥笠住个嗰个避孕套打一次飞机，跟住就劈喺度，就可以屈个学生哥强奸啊！有你嘅精液，个喺个避孕套度，嗰条女俾人屌过，仲唔系你强奸？如果嗰条女死鸠埋，你咪奸杀咯，系咪啊？ 系 要屈你黄之锋奸杀用乜嘢啊？所以咧，黄之锋嚟紧尽量就唔好去嗰啲危险嘅国家啦，吓、啊，即系咧，其实韩国你都可能危险噶。你讲讲韩国嘅啲嘢，有单嘢。 哦，呢、這个不过呢个就好耐噶啦，嗰阵时咧仲系全斗焕年代。 哦，系八二八三 八三年一月一号。呢、這个咧系香港一个名人叫岑建芬。 系。 咁当日咧，佢就同埋阿洪金宝嗰班咧，就拍呢个奇谋妙计五福星，就去南韩取景。 系。 一入境喺个海关嗰度，下望一望咯，望一望，个琵琶有两个人咧，两支枪怼住佢。 哦。 跟住咧就咁梗系讲韩文啦，唔知发生咩事啦。咁然之后就话，原来咧佢听到少少咧就话，下一班机几时有冇班机送佢走？ 系 冇嗰日。 哦， 咁啊，结果后屘搵人讲一通之后咧就话，去搵个中搵个我哋情报局嘅人啊，喺酒店同你一晚啦，听朝一有机就走啦咁样。 系， 咁佢都唔知咩事，然之后就喺度，咦？跟住同嗰條友飲酒，佢話：喂，佢咩事啊？我從來冇嚟過嘅喎，我又冇犯事，又冇成嘅喎。跟住嗰個嘢話：哈哈，那個情報局嗰個嘢話：哈哈，你唔記得啦？你喺1972年咧，就曾經喺呢個日本駐南韓領事館嘅門口抗議我哋朴正熙總統咩？ 朴正熙死鳩咗嘅咯， 死咗嘅啦，嗰陣時79年死啊嘛。佢話啊，係啊，陳總話係啊，嗰陣時咧全球學聯嗰陣時仲搞學生運動嗰陣時咧，嗰陣時去咗個日本駐南韓領事館門口抗議呢個無理禁固呢個私人金之河啫嘛。佢話：哇，大佬你十幾年後我全世界都洗曬底㗎啦，原來你個 record 冇 update 㗎。 結果就係咁樣俾人哋擁翻嚟啦。 擁翻嚟。咁啊，當時嗰個岑建芬都係好出名嘅學運，即係都係搞開學運。 當年係70年代， 所以 係冇掉。 但而家佢將啲事更新咗啦嘛， 哦，更新咗啦， 系啊，所以而家又富貴咗啦嘛，咁啊變成咗係咁啦，系啊， 哦，咁啊講開咧，你話講開南韓而家朴槿惠即係朴正熙個女啦， 係啊係啊， 都係啲獨裁人士嚟喎，即係睇佢嗰種身體語言同埋佢嗰個對付嗰啲示威者一樣嘅喎，其實 唔係佢會好強硬，但係始終南韓係。变咗个政体咧，佢唔做得太过分嘅。 佢系唔会太过分嘅，最多好似好过泰国军政府少少，因为而家 佢做唔翻朴正熙啲嘢噶啦， 做唔翻啊！当然冇以前全斗焕嗰个年代嗰啲 得噶啦，嗰啲唔得噶啦。 不过咧，你睇翻佢其实拒绝入境咧，好多地方都有嘅。澳门就系啦，因为咧嚟紧呢两日咧吓，就系、是、嗰、那个叫做咩名啊？嗰、那个 李克强 就去访问澳门啦。咁咧就 中葡会议啊， 好多嗰啲叫做咧社运人士，或者咧有啲觉得好无厘头， 都被人拒絕入境，係嘛？咁呢單嘢咧，我可以現身説法啦。我都曾經係嘅，依、這個咧時年應該係好似舊年定係前年，我唔記得咗啦。總之都好耐下啦。咁咧嗰個叫做習近平訪問澳門，就12月20日，我就唔記得係九號、八九號咁上啦，十二月啦。 哦，即係澳門回歸紀念日。 係啦係啦，我就應該前唔知12月嘅8、9號幾號，即係總之早十幾日嘅，我就去澳門。咁咧入到去咧。身份证登记咗噶嘛？身份证咧过唔到，用唔到，跟住咧有关员埋嚟咧，就叫咗我入房。入到房咧，有十几二十人喺度同我同一个遭遇。哦、有啲一家大细去旅行，可能系唔知因咩事个名同某啲政治人物一样，就唔俾入境啦。有一个两公婆一睇就知道唔系搞开社运噶啦。咁啊个女得3岁，两公婆连埋个女去澳门玩两日 ，book 埋酒店，老公入唔到境。咁点算啊？翻转头咯，你个女同我嗰、那个老婆同我女可以入境噶，不过咧老公订嘅喎，嗰个酒店即系冇啦，即系船飞酒店白事啦，全部都。咁最后咧，我喺嗰度咧，俾人问咗成个几两个钟头，就搭翻船就走，一样啊，同而家啲人讲嘅法一模一样啊。攞你张身份证，佢唔会俾翻你嘅，佢系去到，佢俾个船长，船长咧就去到等你落船嗰下咧，船长都唔俾你嘅。带埋你去香港海关，交将你嘅身份证交俾海关，而海关最后先俾翻我。当年都系咁样嘅，啊，即系我身份证就喺人哋嗰度几个钟头。咁问佢咩事咧，就俾张 form 我填，就话你啊对澳门啊构成治安构成危险，咁啊因为咁样所以拒绝你入境。咁我事后我可以去得翻澳门嘅。是那段时间不得的啫， 敏感时候嘛， 是 这样做。 即是澳门逢亲呢，他都有个敏感时候呢，他的圈一放就放到很大的，几乎什么人呢，很多人。 阔过太平洋。 阔过太平洋的。是，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奉劝大家就没什么必要，就不要去了。那么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谈过。